过二次推出，真叫人越看越爱把他看，看似个人啊，却怎么挪看他，他怎么看不见路啊？若不然我进房去与他说上几句话，我倒退了好几步，回头来叫了一声堂官大师傅，我说堂官啊， 来了， 你看那前边的人多，又吵又闹，搅闹的那位客爷怎么能够读书啊？ 依着您呢， 依着我啊，说将客爷请至到了咱那好客所，到那里读书倒也雅如主妇一样的归房去， 小堂官走上 放猪炒肉，溜鱼下那个出来腰子扎排骨。

中，你咋会不懂？也免得爹娘叫你出日出， 咱夫妻咋论分别？

齐眉，你往西来，我往东。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